先给朋友发个信息，没人理。我怎么突然的名字叫天浩轩？你难听的公司让我兴奋的不知所措。人生的选择总在选择之后才明白，不要慢了一拍而被你淘汰。拍一拍，拍一拍，拍一拍我，拍一晚上把条信息都是在你我。 生活，幸福， 拍一拍，拍一拍，拍一拍我，拍一晚上。